首歌曲不同于其他民谣的沧桑厚重，给人一种干净清新的感觉。歌曲在钢琴伴奏中徐徐展开，露珠的歌词单一，却能在不经意间扣动人心。露珠是圆的，明天是远的，遥远的你啊，从前的我们呢、啊、句句简简单单，却能打动心中的那根弦，也让人不自觉中回忆良多。整首歌曲在欢快的节奏中给人一种淡淡的希冀感，也让人产生一种向往的感觉。 飞过雪山的时候，俯瞰着雪山脚下的村庄，离开了昨天的自己，找回真正的我。 今天的第二首歌曲由劲松创作，歌手在吉他声中慢慢向我们诉说故事。聆听这首歌，你仿佛能看到歌手向我们描绘他独自旅行的风光。这首歌的曲风也比较缓慢，整首歌似乎在向我们话一件件家常，平淡却又引人入胜。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想来一次独自的旅行，一个人去爬雪山，逛白沙，去听那江南宁静小镇的夜雨，去看那蒙古无垠草原的风光，去感受世间景色的美好，去品味旅行的乐趣。 每一步就会靠近你沿着小路骑车去白沙，在大石桥的夜晚弹吉他，擦肩而过，转眼分离，我们独自旅行。沿着小路骑车去白沙，在大石桥的夜晚弹吉他，擦肩而过，转眼分离，我 们独自旅行。怎么办？情还轻，人间有我拥怀的时光。怎么办？慌和慌，天下有你乱放的歌唱。怎么办？ 这首歌曲是经过改版之后重新发行的歌曲，老迪卢的重新编曲让这首歌在整张专辑里有着独特的意义。歌曲在一次次的追问怎么办中，表达了对对方想而未见、求而不得的无奈。歌手的嗓音带着淡淡的粗犷和一丝细腻，却能表达出追问时的无奈。他们一路从丽江唱到北京，从北京唱到全国各地，从全国各地带着祝福和笑容，在寒冷的冬天与南京胜利会师。这些奇妙的事，从这首歌里让我们追寻到了源头，人世间。 座山上怎么办？知道你在世上，不知你在哪条路上。怎么办？情还轻，间有我拥怀的时光。怎么办？慌和慌，天下有你乱放的歌唱。怎么办？日月山上，夜不沙漠漠端庄。怎么办？你把我的轮回摆得不是山上。怎么办？知道你在世上，不知你在哪条路上。怎么办？山江源头，好日子白白流淌。怎么办？我与你何时重逢在人世上。怎么办？我与你何时重逢在人世上。 难道你在吵闹的公交上听到他的声音就能静下来？再低落的心情也会变得好起来。这首歌曲的节奏不同于一般民谣的缓慢低沉，歌曲伴着欢快的吉他声展开，向世人诉说着在世界上有着皇后镇这样一个童话般的小镇。小镇中的清晨、夕阳、星辰让人体味到淡淡的温暖，生活在其中的人自有乐趣，未能去到的人心生向往，而歌中的小镇也总能给人带来满满的美好的回忆。 除了回忆我什么都带不走，哪怕只是天空和云朵，泪水花落回 从阿卡提普湖淹没深的沉默，只想说一声各自珍重，今后再记忆中传说。轻一个吻，它是个童话的小镇，那里有最美的黄昏。我醒过第一百个清晨，梦里有最美的诗人。我蓝色天空布满星辰，它也是座冒险之城。我背着吉他一路往南走，难道世界的尽头？除了回忆，我什么都带不走，哪怕只是天空和云朵。泪水滑落会从阿卡迪普沉默，只想说一声各自珍重，今后在记忆中交往。皇后镇，皇后镇，就像个美丽的女人。皇后镇，皇后镇，她美得让我沉沦。皇后镇，皇后镇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握手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，AM 九二七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是谁在分岔路口倔强的回首， 再回首，沿这段归途。 是谁在午夜梦回静静的泪流？ 你眼泪为谁流？ 又是谁在这样或那样的邂逅与分别中，将时间凝固在婉转的文字， 低回的歌声。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？ 一台老旧唱机轻轻开启尘封的记忆之门，悲欢离析。 夜色流淌在人间， 情感部落歌， 音乐不老歌，与你一起走进那份 轮回的思绪。 不知哪儿的一句话，生活里总充斥着太多的遗憾，还未看够的人和未听够的唠叨。穷其一生，我们经历一场又一场离别，一次又一次失去。正如北岛所说，你没有如期归来，而这正是离别的意义。 是啊，家这个东西，爱这个概念，就像是空气，平时不觉宝贵，离开寸步难行。多么戏谑，围城里的人想出去，围城外的人想进来。能让我们感受到亲情之美的是离别，让我们感受到爱情之深的也是离别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 今天的故事就让我们走进离别。欢迎收听今天的情感部落格，音乐不老歌，我是主播开宇。 我是主播一心。小时候觉得离愁很酷，于是在不谙世事的年纪，听悲伤的离歌，写故作矫情的字句。我们盼望着离家，就像笼中的鸟儿向往外界的风云变化。我们急不可耐地想要从父母温暖的怀抱中挣脱，可当十几年的苦读终于结果，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欣喜过后，才恍然惊觉，考了那么多次试，最后竟然是为了离开家，离开爸妈。 报到那天，父母把我送到学校，走的时候父亲的转身很决绝，没有一丝一毫犹豫，仿佛这个场景早已在他心中预演。没有回头，没有再见，也许离别便是这样，想回头再看一眼，却又硬着头皮往前走。法国人有一种说法，说一声再见就是死去一点。我站在原地不舍得动，不禁想起朱自清的背影。等到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，再找不到了，我便进来坐下，我的眼泪又来了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本就不算伟岸的脊背，又在岁月的磨砺中多了一分佝偻。时光在他的鬓角抹上了一绺雪白，夹杂进青丝缕缕。为了我，父亲付出了太多，而今离别千言万语，却留不住一个回眸。父亲，过去的我不懂你深沉的爱，重逢之时请再抱抱我可好。原来真正的离别是波澜平静之后，外表静默，内里依然潮汐。 我是浪花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想哭，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 伴随成年，伴随改变，当我们奔赴远方，这又是一场更加盛大的离别。十几年来我们叫嚷，我想离开这里，我想去更远的地方。我们一路狂奔，然后得偿所愿，之后呢？仅仅是离家不足一月的国庆长假，便早早盼望，终于离开了那样的千篇一律，为什么一定要回家啊？这片土地有什么让我牵挂的地方？明明这个小城市平凡无奇，建筑乱七八糟，可当我一个人在各处闲逛，看清早热闹沸腾的菜市场，照常走进包子店，看河流穿城而过，流连在 各个熟悉的摊点之间，我明了这种舒服。我认得这里的每块石头，这里的每块石头也认得我。我清楚这座城市如何发展成此般光景，这座城市也见证我萌发成长，直到离开它。我离开家乡，我的一部分却留在那里。就算终有一天我变成了比远方更远的过客，故乡在我心中依然是一首唱不完的歌。 有人向往万水千山，有人只愿待在一个地方生根发芽。与家乡离别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便须得承担这与之俱来的沉甸甸的思念。其实刚刚离开家的我们，这些年轻游子同样正值青春韶华，来到陌生的城市是为了将来拥有吞吐山河的气魄。未来我们也许离家乡愈来愈远，世界将是我们人大人的远方。 只是别忘了，世界的尽头是家乡的牵挂。疲惫的时候是故乡的月，故乡的云，长在眉间，印在心头。无论身处天涯海角，愿山野都有雾灯，风雨飘摇，亦能归舟。 喃喃呀，你会困惑，慢些脚步，别忘了，慢慢的你会明白，丢了的是什么。人生路本就是场活的于是的选择，迷路时想想当年阿婆怎么说，回头看看雨水过后云彩很多，来吧阿婆帮你偷偷摘云朵，等你老了阿婆走了，你要记得声音教会娃儿怎么说，把这声音交给你的男男友。 纵使离别难以避免，愿你一生努力，一生被爱，眼睛只看得到笑容，流下的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我是主播一心， 我是主播开宇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 春天，骑单车，草绿了， 在我心里面，年轻的夏天， 夏天晒太阳，花开了， 深秋山顶风看夕阳，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，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， 手心散 叶子黄了，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。 就在我的对面，遥远却又触手可及。他

些可能都不是真的，董小姐，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。爱上一匹野马，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，这让我感到绝望，董小姐。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， 你去了南方以南，在落不下雪花的烈日里，我还是一直蜷缩在北方，睡在大雪纷飞的寒夜里，每个夜里都能看到星星，每次闭眼也都能看到你的眼睛。我想我已经来不及忘掉你，也做不完那个梦。两个人在一起就像两个孤岛在深海里相遇，有些人的心是只能耕一次的地，一次过后荒无人烟，杂草遍地。你任何为人称道的美丽不及我第一次遇见你，我苟延残喘，在初遇的那一刻醒来却深陷无力。如果这大山大川都变成平地，如果这大海大河都连在一起，那我就走上一生去抱住你。我们交错而过，继续化作孤岛在大海中漂流，再没有悲伤也没有欢乐。那片荒地上立着孤零零的一个墓碑，碑下埋着梦，碑上刻着我。大梦初醒，荒唐了这一生。 皆非，啼笑皆非的皆非。人的一生有太多的相逢离别，所有的释怀都是假装的，无奈惆怅才是真的，不能拥有你也是真的，少年的卑微孤单也是真的。多年后，在你到不了的地方，我饮下的却是和你一起时的忧愁，少了些年少的狂野不羁，多了些岁月的沉淀。马迪说，我写过一首歌，常有人说他太悲伤了，接着问起这首歌里是不是有一个故事。我说，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和我无关了，你掉的眼泪才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故事。世事皆非，灯火迷离，南雁西去，岁月楼空。若南山南里还有不甘，那皆非里就只剩下释然。百年皆灰，物是人非，题不对， 笑不对，恨你不对，爱你也不对。来吧，做一场灰飞烟灭的游戏，信马由缰，飘零半生。 看光阴散落下的满眼飞红，遥不可及的相守，咫尺天涯的相拥，在繁华落空时他们相逢。 斑马，斑马，讲的是一个流浪的人爱上了一个被别人伤害过的姑娘，可是他却没有能力去安慰心爱的姑娘，也没有能力去给她想要的东西，表达了这个繁华都市的现实，一个繁华又现实的城市，一个高贵美丽的姑娘，一个居无定所的人。姑娘只属于这个城市，这个城市却没有什么来挽留我，所以我要离开这里，就像我来的时候一样，还是一无所有的离开，除了我的吉他。开头还是斑马，斑马，你不要睡着了，后来却变成了斑马，斑马，你睡吧，睡吧，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，正如你无法打动一个不在乎你的人，现实就是这么无奈吧。 将颠沛磨成卡带，青春在当下的滚滚浪潮中醉倒在漂泊路牌间，铁皮火车向前开，我们却被落在了后面。民谣很穷，一听就是一个故事，一听就是一瓶酒。就老去吧，孤独到醒来，就歌唱吧，眼睛眯起来，愿你我三旬时理想依然在，孤独别醒来。 到对的站台，如果漂泊是成长必经的路牌，你迷信岁月中那贫瘠的未来，像遗憾季节里未结果的爱，弄脏了每一页纸，吻最疼痛的告白，而风声吹到这儿已不需要释怀，就老去吧，孤独别醒来，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，就歌唱吧，眼睛眯起来，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。 因为不知道将来能否温柔平和地度过一生，不知道是否有人愿意耐心从容对待自己的敏感和暴躁，期待又小心翼翼地躲避着自己，孤独和恐慌像是巨浪滚滚的海洋，一再迷失方向，又一再强迫自己从不断的努力里汲取前行的力量。本该放纵的青春怎么只能听天由命，从额尔古纳到一如年少模样，离开的是那个家乡和少年，但留下的也是此少年和那个回不去的家乡。行走在路上，边走边呢喃，那些苦涩始终都要去尝啊。从前轻狂，缓缓绕过时光，少年也一如年少模样。有的只是靠窗听雨的琐碎，回头虚晃的晨间事，速写不言诗，远山雾灯里，三巡上远浓烟散，一如年少迟下归。 有个叫舒傲恒的女孩子，她的男朋友是个叫马迪的民谣歌手。为了跟傲恒求婚，马迪写了一首以爱人名字命名的歌曲，他唱道：傲恒，我们结婚，在稻城冰雪融化的早晨。傲恒，我们结婚，在布满星辰斑斓的黄昏。傲恒，我们结婚，让没有发生过的梦都做完，忘掉那些过错和不被原谅的青春，直到有一天我不再歌唱，只担心你的未来与我无关。如果全世界都对你恶语相加，我就对你说上一世情话，还有我们的故事自始无终。听到傲寒这首歌，无比羡慕这位叫傲寒的姑娘，世上有哪个女孩能抵得了这样的才华横溢，这样的柔情蜜意。张爱玲在《爱》中写道： 千千万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，千千万万年之中，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刚好赶上了，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，唯有轻轻地问一声，哦，你也在这里吗？对的时间里，马迪遇见了傲寒，我只觉此刻的浪漫足够温暖一生了。 幼时的我们总想着快快长大，想着不再有太多的作业，想着去做一些当时不能做的事情。后来的我们总是想回到过去，想着不再有太多的烦恼，想着做一些现在不再会做的事情。可我们也只能在闲余之时感慨一下当下的不易，偶尔想想记忆深处鲜活稚嫩的自己。歌里也是回忆让我们有点慌，在过往的岁月改变了模样，曾经的疯狂如今已是被磨去棱角的伤，在记忆里回响，在旅途上歌唱，我们是唱歌的孩子，唱歌的孩子。其实人的命过一天少一天，爱的人见一面少一面，根本没时间矫情。或许成年人比孩子更需要童话，毕竟在历经成长和现实的冲刷后，他们的梦早已变得苍白，内心也更需要治愈。我们只好回忆着，展望着，然后认真地活好现在。 不想长大的孩子，在一遍遍掉落的回忆里，你的模样在夕阳下，我们歌唱，只为那最美的晚霞。我们是听话的孩子，不想长大的孩子，在晚风中，你会看到我背着吉他，浪迹天涯。 七月上是 Jam 演唱的一首歌曲，由 Jam 本人作词作曲。作为一首极富浪漫主义的歌曲，其舒缓清新的旋律与整齐而富有深意的歌词，令该歌曲发布后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和喜爱，成为了新时代的流行歌曲。有许多人都会被问到，你怎么看待七月上这首歌？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，对每一首歌的理解都是不同的。你可以说歌里面的你和我是日月星辰，是河流山川，是风雨云雾，也可以说爱上一个人，这个人与七月有关，还可以说歌词中的你我是一对彼此深爱的恋人， 虽然其中的我已不在这世上，你却能感受到我的存在，只因曾彼此相爱。 烧灼滚烫，回忆撕毁异乡，路上行走匆忙，难能可贵世上，散播留香自唱。我欲乘风破浪，踏遍黄沙海洋，与其误会一场，也要不负勇往。我愿你是个谎，从未出现南墙，笑是神的伪装，笑是强忍的伤。就让我走向你，走向你的窗，就让我看见你，看见你的伤。我想你就站在大漠边疆，我想你就站在七月上。 牡丹江是由南拳妈妈演唱的歌曲，由方文山作词，杨瑞代作曲，收录于南拳妈妈2005年8月12日发行的音乐专辑二号餐中。牡丹江为专辑中的第五首歌曲。比周杰伦还年轻的乐队南拳妈妈在牡丹江里唱道，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，回不去的都叫做家乡。其实这就是中国文化，再加上梦幻的声音以及 Sarah 那不高调却又很独特的声线，让人不禁惊叹，原来不掺杂爱情的曲子也能如此动听。这首歌里有村庄、风铃、银白色的光和儿时的床，还有一条牡丹江。 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主播摩卡， 我是主播龙月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 挽着一弯的桥梁，倒映在这湖面上，你从那头瞧着看，月光下一轮美满青石板的老街上。 如果说